今日嘅经文呢是记载在新约的约翰福音21:1-14，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就，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边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会堂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饼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今日好高兴又有杨顺仪牧师在香港同我哋线上实时分享信息，他所分享的题目是加利利之约。我哋交俾杨牧师。 恩福教会的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今日我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21:1-14。有很多圣经学者呢都认为，其实约翰福音呢可以停在第20，不需要有第21的。因为呢作者在第20呢已经将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呢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起看看呢第20最后那两节的经文，就是30和31节。经文这样讲，说耶稣呢在门徒面前呢另外行了很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即是没有记在约翰福音。但是呢记这些事呢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呢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来到这里呢作者就可以停的了。第21似乎呢是使徒约翰刻意补上去的。那究竟这一章有几咁重要呢？还有记载了些什么呢？是不是不记载人不得的呢？是非要记载不可呢？我们一起看看呢第一和第二节。在这里呢经文提到这些事以后，是什么事之后呢？就是其实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耶稣先后向妇女门徒显现之后，耶稣就在提比利亚海边那里向门徒显现了。这里讲到的提比利亚海边其实就是加利利海了。加利利海很有趣，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称呼的、哦、譬如在旧约的时期，如果你看回民数记和约书亚记，你会发觉加利利海被称为格利 法勒湖，又或者咧系基利列海。但系咧喺罗马统治期间咧，加利利海咧就系被称为提比利亚海嘅。所以呢度嘅提比利亚海边咧，亦即系咧加利利海边啦。嗱，我哋睇下当日咧有系咪所有门徒咧都到齐加利利海边？如果大家咧心水清嘅咧，就会睇到咧，其实只有几多个咧？嗱，我哋一齐数下吓。有西门彼得啦，有多马啦，有拿但业啦，有西比泰嗰两个儿子，即系边个啊？即系咧雅各同埋约翰啦，同埋咧另外仲有两个门徒，总共有几多个门徒去咗加利利海边啊？系啦，七个、哦，七个。咁其实如果去晒，应该有几多个噶？应该有11个噶、哦，系点解唔系12咧？因为咧出卖耶稣嗰个犹大咧就吊颈死咗啦嘛，系咪？所以咧到齐嘅咧就应该有11个。诶，咁其余嗰四个去咗边咧？嗱，经文咧就冇交代到嘅。不过咧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啦，可能当时啲门徒都唔系好肯定耶稣系咪真系喺加利利嗰度等佢哋，加上当时咧风声好紧啊。祭司长和那些罗马兵丁呢周围呢到处去刮耶稣那些的党羽、啊、所以呢他们又怕在中途呢被人一网成擒、哦、为了安全起见呢，所以就决定分头行事了。那七个就去加利利那里呢去应约，那另外那四个呢就留守在耶路撒冷看看事态的发展了。经文又提到耶稣呢就又向门徒显现啦。咁即係话耶稣之前呢係有向门徒显现过嘅。咁呢一次又係第几次呢？啊，我哋呢喺第14节嗰度就知啦。原来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向门徒显现呢，呢一次係第三次喎。咁我哋知道原来约翰福音第21章主要就是记载耶稣向门徒第三次显现的事了。正如我刚才所问，这一次的显现有几咁重要呢？以至到非记载不可呢？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加利利对于门徒来讲一点都不陌生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加利利沿海一带的渔夫。当日门徒抵达加利利之后呢，又不见耶稣的踪影、哦、他们以为耶稣真的等得不耐烦了，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实在耽误了不少的日子。原来呢在耶稣复活之后就第一时间委托了几个妇女去转告门徒，叫门徒呢在加利利那里等他们， 等耶稣，然之后咧喺嗰度咧，大家可以相见嘅。嗱，我哋睇下咧，马可福音16章第5至第8节嗰度点样记载？因为他们咧系讲嘅嗰几位嘅妇女，佢哋入咗坟墓，睇见咧有一个少年人坐喺右边，穿着白袍嘅。佢哋当时咧就好惊恐。咁嗰个少年人咧就对啲妇女讲啦，佢话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个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呢，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告诉彼得，他呢就要在他们以先呢会去到加利利那里，在那里呢就会跟他们见面了。这些妇女呢出去之后呢就从坟墓里面哇跑啊跑，他们当时呢发抖哇震晒，还有呢很惊奇，乜嘢都冇同人讲。点解呀？因为佢哋实在实在好害怕。由于呢啲妇女呢乜嘢都冇讲呀，咁难怪嗰啲门徒冇去到加利利见耶稣啦，係咪呀？咁於是耶稣呢唯有呢就向佢哋作出温馨嘅提示啦。喺马太福音28章10节嗰度，今次耶稣亲自对妇女讲，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听，叫他们去加利利那里，在那里呢一定可以见到我的。那些门徒有没有去到加利利呢？ 门徒仍然冇出发去加利利，点解啊？可能因为门徒唔系好相信妇女嘅说话，因为当时嗰啲妇女嘅地位咧系好低嘅，佢哋难以相信耶稣会首先向妇女显现，更何况委托佢哋传口信呢？对于耶稣复活呢一件事咧，门徒其实仍然都系半信半疑嘅，所以咧。他们没有去到加利利，又或者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觉得对不住耶稣，根本没有面目去见耶稣，所以就一直躲在楼房上，没有打算离开耶路撒冷。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怎样做？耶稣会有迁就他们，在当晚就第一次向门徒显现了。第一次的显现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19-20的，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是耶稣复活的那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那些犹太人去捉他们，门都关了。耶稣穿墙过壁站在他们当中，就对他们说了，愿你们平安。讲了这句话呢，就将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到呢就很开心啊。耶稣显现的第一句说话就是说，愿你们平安。真的，平安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是很重要，这个能够除去他们心中的恐惧。其实今天我们同样很需要从主耶稣而来的那一份的平安。刚才 Jenny 都多一次提到，我们面对这个 pandemic， 这个世纪性的疫症，其实我们个个呢心里面都很彷徨，我们很需要从耶稣而来的平安。现在门徒呢亲眼见到这位复活的主，当然很开心啦，但是呢当晚呢原来有一个门徒不在场，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是哪个？是啦，好叻啊！你哋就是多马啦。多马唔在场，多马咧，所以唔信耶稣真系复活。佢就话啦：我唔信，除非咧我亲眼见到耶稣有钉痕嘅手，除非我亲手摸入去耶稣嘅肋旁，否则我唔相信耶稣真系复活咗。嗯啊，所以佢哋又系冇离开耶路撒冷咯。喺咁嘅情况底下，耶稣怎样做啊？耶稣唯有第二次在同一个地点向门徒显现了，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26那里。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面，今次多马在这里，门都关上，耶稣来又是站在他们当中，就说愿你们平安。今次多马终于就见到复活之后的耶稣了。哇，当时呢他是很激动，他从心底的深处那里向主来到呼唤，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自此之后，多马就忠心事主，根据教会的传统的讲法呢，多马后来是去了印度传福音，即是现在那个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后来呢也都是为主殉道的，而且呢多马其实写了一本福音书叫做多马福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看过，是很好看，其实是记载了呢多马跟随耶稣在三年多以来在日常生活呢耶稣所讲过的说话。不过很可惜，多马福音呢是没有被早期的教父呢被列入为正典，所以呢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多马福音。在两次的显现之后，耶稣再没有在耶路撒冷那里显现了。耶稣定义要门徒去加利利那里见他。为什么耶稣这么坚持要门徒跑到百几公里以外的加利利见面呢？大家不要忘记，当时呢没有汽车，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步行。 大家知唔知道当时由耶路撒冷步行去加利利要几耐时间啊？大约要两三日嘅时间。究竟呢一次嘅显现对门徒系有啲咩意义呢？对今日嘅基督徒又有啲咩提醒呢？嗱，我哋睇落去就知啦。当日其实咧，门徒咧系带住一份好沉重嘅心情出发去加利利嘅。佢哋一方面好渴望见到耶稣，但系另一方面咧又好愧对耶稣啊。点解啊？冇错，主耶稣系复活咗，佢胜过死亡复活咗啦。但系喺耶稣受苦受难嘅时候，佢哋做过啲乜嘢呢？他们只是懂得去争论谁为大，去争哪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哪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搞到兄弟之间个个都面阻阻。还有啊，在客西马利园那里，他们只是懂得睡觉，没有好好的跟耶稣一同去警醒祷告，没有好好守望过耶稣，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当时的心路历程。唔单止啊，喺耶稣被捉拿嘅时候，佢哋一味就好冲动，挥刀乱斩，斩甩咗大祭司仆人嘅耳仔之后咧，就弃主逃命，之后仲三次唔认主。仲有啊，喺耶稣被钉之后，佢哋个个怕得要死，匿埋喺楼房上边，但求自保。谂起嚟。他们连那个财主约瑟和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都不如，起码他们都鼓起勇气向比拉多领回耶稣的遗体，起码他们都用细麻布包好耶稣的遗体，又用100斤的乳香和抹药去膏抹耶稣的遗体，将耶稣的遗体安放在一个新坟墓里面。他们甚至连那些弱质纤纤的妇女都不如，起码他们第一时间跑去坟墓那里想看看耶稣的遗体，所以妇女是比门徒早一步见到复活主的。总之他们越想就越惭愧，现在他们终于来到加利利了，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在哪里啊？等了好几天仍然都不见耶稣的踪影，门徒以为耶稣真的嬲咗佢哋啦，甚至咧将佢哋忘记得一干二净啊！就喺惭愧同埋失望之际，大师兄彼得咧就有个建议，佢建议乜嘢啊？我哋一齐睇下21章第3节啦。西门彼得对佢哋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彼得的提议呢，好听一点的，就是说去重操故业，因为个个都是加利利海一带的渔夫嘛。如果不是好好听的呢，其实他们就集体辞职，不再做耶稣的门徒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耶稣怎样去恢复他们的信心呢？我们继续看第21章3至6节，门徒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呢什么都没有打到，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但门徒呢不知道那个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小子，你们有没有吃的东西啊？他们就说没有啊。耶稣就说了：你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呢，就一定网到的了。他们就撒下网去了，哇，竟然真的网到很多鱼，那些鱼多到呢连个网呢都拉不到上来。原来门徒那一日呢打了一整夜鱼，一点收获都没有。当他们抹精打采准备上岸的时候呢，他们见到岸上有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呢竟然问他们要拿东西吃，然后呢又莫名其妙地吩咐他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试下做啦，即管试下啦。结果怎样啊？结果呢竟然网到很多鱼， 啲鱼多到重到咧，拉都拉唔上嚟。此情此景，勾起咗门徒一啲嘅回忆。曾几何时，亦都喺呢一度加利利嘅海边发生过类似嘅事。佢哋咧仲依稀记得，大约喺3年前，耶稣嚟到加利利嘅海边，佢征用咗彼得嘅渔船，请彼得把船撑开，微微离开岸边嘅时候咧，耶稣就坐低喺船上边咧去教训人啦。嗱，呢件事咧系记载喺路加福音5章4至7节嘅，系大约3年前嘅往事。当耶稣在船上边教训完啲人，讲完啦，佢咧就对西门彼得讲啦，佢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就话啦：老师，我整夜劳力，乜嘢都打唔到。好啦，而家就试下啦，依从你嘅说话，我就下网试下啦。佢哋下网之后咧，哇，圈住好多嘅鱼。啲鱼多到嗰个渔网咧，差几乎要裂开，于是仲要咧叫啲同伴嚟帮手，先至可以咧把嗰啲鱼咧装满咗2只船咁多。而咧嗰啲鱼重到咧船咧几乎要沉落去啦。当日发生嘅事同3年前所发生嘅事实在太相似啦，令门徒不禁谂起好多过去嘅往事。是啊，大约是3年之前，就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他们遇上了拿撒勒人耶稣。自此之后，一切一切都改变了。想想想想，终于有人认出那个陌生人是谁了。我们看看第21章第7至8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啊。那时候呢，西门彼得呢就没了衣服的，一听见是主呢，即刻就穿返件 外衣啦，因为佢唔可以赤住膊见主耶稣，佢觉得太羞愧啦，跳咗落海里面。其余嗰啲门徒呢离岸唔係好远，大约呢有200爪，咁呢就喺小船上面呢将嗰网鱼呢拉过嚟啦。大家知道耶稣所爱嘅嗰个门徒系边个吗？系边个啊？系啦，就系、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约翰呢不愧为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他第一个认出耶稣的。忽然之间门徒开始明白了，主耶稣要他们老远地由耶路撒冷跑来加利利见面，原来是用心良苦的。自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门徒经历了一段很黑暗的日子，他们被捉拿，被逼迫，四处的来到去躲藏，惶恐的度日，灰心丧志。主耶稣要他们重回旧地，目的是要制造一次集体回忆，鼓励他们要重新开始。好了，怎样鼓励他们呢？门徒上岸之后又见到些什么呢？我们继续看第9至13节。他们上了岸之后就见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吧。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呢鱼呢 满了大鱼，是有153条。鱼虽然咁多，但个网系冇破到。然后主耶稣就话啦：你哋过嚟食早餐啦。门徒中冇一个敢问佢你是谁，因为知道系主耶稣。耶稣就拿饼同埋鱼俾佢哋啦。上到岸之后，原来门徒咧见到有人已经为佢哋预备好早餐啦，一切都预备好啦。大家咧唔知记唔记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讲到嘅题目咧，就系、是、主已预备啦。嗱，表面上咧就系、是、当日吓门徒就系去预备逾越节筵席所需要嘅一切啊， 事实上耶稣早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耶稣甚至将自己预备成为逾越节的羊羔，现在在加利利的海边，表面上是门徒去打鱼，事实上是耶稣早已经预备了153条的大鱼入网送给门徒。耶稣不单止要坚固门徒的信心，不单止要培育他们的属灵生命，耶稣还很照顾他们肉体上面的需要。耶稣和他们一起吃早餐，为什么？为的就是要证明他是真真正正的肉身复活，他不是鬼魂来的。因为在路加福音记载到，当门徒第一次见到耶稣显现的时候，门徒以为是鬼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爱是无微不至的。耶稣相约门徒在加利利见面，目的是要和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在三年以来一起走过的日子。但是回忆有时都会令人感到伤感的。大约在十年之前呢，我读神学的神学院就85周年庆典，咁学院呢就举办了一个朝圣之旅，老师同埋同学大约有40多人呢，我哋就组团出发去以色列旅游朝圣，我系其中一个。嗰次能够踏足主耶稣出生、成长、侍奉、受苦、受死、复活嘅地方，对于我哋嚟讲呢，无论在神学上或者在信仰上的反思都有很大的帮助。在众多的景点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加利利了。记得那一天我们去到加利利，如果大家有去过一定是品尝过那里的彼得鱼，是不是？吃完彼得鱼之后呢，我们就畅游加利利海了。当船驶到海中心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老师谭月新牧师呢有感而发，他呢在船上面呢唱了一首的诗歌，歌名呢叫做《那加利利人耶稣》，好应景，好感动。我们一边听着他唱歌，一边呢就回想昔日在加利利耶稣和门徒邂逅，耶稣和门徒一起生活，一起传福音的事。其实呢，讲章写到这里呢，我自己呢就有点伤感了。为什么呢？因为天父爸爸在2015年的情人节那天，2月14日，他接走了我们大众的情人这位谭牧师回了天家。我们一班跟他读婚姻及家庭治疗硕士课程的这一班学生，6年以来一直都是怀念我们这一位恩师谭牧师。回忆的确有时呢是会令人更添伤感的。主耶稣他带门徒去回顾昔日的片段，究竟用意何在呢？是攞景一定是赠庆呢？是安慰一定是讽刺他们呢？其实在这些的回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片段，就是耶稣和门徒的初次邂逅。加利利是主耶稣和门徒初次邂逅的地方，旧地重游为的就是要印证此情不变。门徒个个都心领神会，3年前就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对门徒说来跟从我。3年后亦都是在加利利的海边，门徒竟然彼此说来打鱼去。他们以为3年前耶稣那个的呼召因为他们的失败已经宣告无效，但是耶稣却在这里加利利的海边对门徒再一次重申 三年前那个的呼召仍然有效，在门徒绝望之际，主耶稣重现他们的眼前，在加利利的海边，司徒主仆默然相对，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主耶稣爱门徒，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门徒日后要走的路还很远，亦都一点都不容易走，所以耶稣就在自己被接升天之前，最后在世的日子，想尽办法去坚固门徒的信心，去磨练他们的斗志，去帮助他们相信在黑夜的尽头就是黎明，要他们知道耶稣对他们的爱海枯石烂，至死不渝，过去如是，今日如是，将来亦都必定如是，永不改变。门徒只要守住这一份的回忆和盼望，就能够勇敢地活下去，放胆地传福音，甚至无惧地为主殉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过那个多马，就是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呢为主殉道。那其他门徒呢？其他门徒又怎样呢？在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回使徒行传的记载，就会见到呢彼得是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例如有一次，当彼得医好了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的时候呢，所有人的焦点都放了在当时的彼得和约翰身上。他们以为哇，这两个人有特异功能，可以呢施行神迹，可以呢医好很多病。彼得呢就找紧这个机会，将百姓的注意力从他们身上呢转移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勇敢地去教导他们，劝勉他们悔改归正。我截录了一部分的经文和大家分享。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二至十五节那里呢，大致上是讲到彼得见到百姓呢将那个注意力摆在他和约翰身上的时候呢，就对百姓说了，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要将这件事看成这么稀奇呢？为什么要望住我们呢？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吗？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是你们啊，是你们却将他交付在比拉多手上，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啊，但是上帝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我们都是为了这件事作见证的，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使到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大家看到吗？彼得之前三次不认主，他很怕遇到事他就躲起来，要就冲动。现在我们看到彼得判若两人，他不再害怕，他不再胆怯，他放胆的为主作见证，传扬福音。在那一日，经文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节，我没有 call 出来，第四章那里讲到，当日呢彼得带领了五千人信主。那使徒约翰又怎样呢？使徒约翰呢，其实在这么多的门徒当中呢，我对他是情有独钟的。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他写了约翰福音，他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亦都写了启示录。我对这些经卷呢，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兴趣，特别花多些时间来到去研读的。最后使徒约翰亦都是为主来到去殉道。所以我们看到第三次在加利利的显现呢，对当时每一个门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影响很深远。弟兄姊妹，耶稣和门徒的初次邂逅的地方就是加利利。那你呢？你和耶稣初次邂逅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一次布道会上面， 在一个的主日崇拜里面，在一次重病的里面，因为在一次人生的逆境当中呢，在你认识了耶稣决志信主之后，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甚至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改变过呢？当你遇到困难，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埋怨耶稣？有没有远离耶稣？甚至将耶稣忘记得一干二净呢？人是善忘的，很容易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恩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是很容易就放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照明。不过耶稣不会忘记我们，耶稣亦都不会放弃我们，即使我们远离他，耶稣都会千方百计让我们记起他的。耶稣会想尽办法去吸引我们回去他身边的，他会藉着一些的事情，例如叫我们旧地重游，例如会叫我们无意之中看回一些旧的相片，去勾起我们一些的回忆，就好像他相约门徒在加利利见面一样。如果大家有用开 Facebook 呢，就会留意到那不久呢，在 Facebook 那里就会将我们曾经上载过的一些照片呢弹出来，叫我们呢去回望过去，其实更加去提醒我们要再一次数算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守住这一份的回忆，只要我们记得是有一位深爱我们、包容我们的复活主，就足以叫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底下都能够坚信到底、忍耐到底。保罗说，我们纵然失信，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背负自己。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耶稣和我们之间呢还有另一个约定的，就是有朝一日他会再回来与我们同重聚的。在耶稣复活之后的第四十日，在耶路撒冷以东的橄榄山上面呢，耶稣向门徒作出最后的道别。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那里，一节大家非常之熟悉的经文是这节了，就是一章八节那里，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大家可能都懂背这一节经文，是金句来的。但是耶稣讲完这一句说话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继续看第九至到第十二节呢，下一张 PowerPoint。 耶稣讲完这一句说话之后呢，门徒正望住他的时候，都就被接上升了，有一朵云彩将他接去，就不见耶稣了。当他往上去的时候，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呢，忽然有两个人又是穿着白衣站在旁边，就对他们讲了，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若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家知道吗？主耶稣和我们有个约定的，有一天他一定会再回来，他会再次踏足橄榄山，带来永远的天国。经文说，耶稣怎样往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耶稣是被一朵云彩接走升天的，是不是？所以换句话来说，第一， 耶稣亦都会乘着云彩从天而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一份信心等候主耶稣呢？三年前，门徒在加利利遇见耶稣，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三年之后，门徒集体请辞，不再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却向门徒重申三年前那个呼召仍然有效。不管在过去的三年里面，门徒有几咁失败，有几咁不堪，尽管门徒伤害过耶稣几多次，耶稣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情、对他们的义是始终不变。昔日耶稣怎样包容那些门徒，今日耶稣同样会包容我们。所以无论我们今日的光景如何，可能你会觉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什么灵修，有一段时间远离了耶稣基督，有一段时间好像和他疏远了，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了一些事情是得罪了耶稣，不紧要，但千祈千祈不要放弃昔日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那份的照明。他日耶稣会回来，他会乘着云彩而降，因为他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看一看下一张 PowerPoint， 下一张跟着按下去就可以了。我想大家思考一下，加利利之约是指向过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回忆，而橄榄山之约是指向未来，是一份朝思暮想的期盼。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刻骨铭心的回忆呢？你有没有这份朝思暮想的期盼呢？我们同心祈祷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多谢你为我们受苦受死，又为我们复活。多谢你在我们经历失败，在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你就千方百计让我们记起你的恩典，让我们想起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照明，叫我们在哪一度跌倒就在哪一度起翻身，并且提醒我们无忘初心，继续前行。主啊，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大爱，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